时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于龙。在这几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啊，跟大家所送出的内容都是和军事，都是和阅兵有关系。今年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儿呢，我们在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当中，就和大家呢来纵览全世界，看看不同的国家在阅兵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不同。做客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著名的军事专家葛立德先生，欢迎葛老师。您好。 玉龙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阅兵的事情啊。其实我之前看了看，说这阅兵啊，从内容啊、形式啊，甚至阅兵背后的文化呀，也是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两种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可能在西方的阅兵当中，重的是一种表演，重的是一种形式；而在东方的阅兵中呢，可能更加注重的是阅兵本身的一些武器的展示，一些战斗力的展示。您怎么看呢？ 确实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阅兵的这个安排呀，对他的这个仪式的这个重视程度啊，都是不尽相同的啊。典型的，你比如像前苏联，像今天的俄罗斯，他对这个阅兵活动呢是非常重视的啊。你比如说在历史上1941年这个德国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苏联组织了这个在11月7号组织了盛大的一个红场阅兵，然后部队呢在阅兵过程当中呢是整装待发的一种状态， 带着实弹走的是吗？ 对，带着实弹。然后阅完兵之后呢，这些阅兵的部队呢，直接从红场开赴了这个莫斯科郊外的这个一线，与德军进行作战最终抗击住了德国的这个对于莫斯科的这个压力应该说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阅兵。应该说阅兵从此呢也是格外的受人关注那么特别在苏联历史上这个是比较多的在冷战时期的话，你比如说美国和北约国家的话，经常把红场上举行的这个阅兵式作为观察苏联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水平、部队的作战能力精神风貌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展览台来观察苏军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咱们国家的阅兵是不是也基本上借鉴了原苏联的这种阅兵的形式？ 应该说阅兵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比较长的要是说到这个阅兵的这样一个检阅的军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话，我们比俄罗斯要长得多。我们在远古时期这几千年前，我们就有这个阅兵的这样一相关的这种活动。 大约在哪个朝代呢？ 在商周。商周时代就有 那么早就有 了应该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这种阅兵的活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我前段时间到西北去我们的西北地区，说宝鸡周围呢，它是那个周朝的起源地在周以前的这个商周时期的话，应该说这个阅兵活动就有，我们有这个烽火戏诸侯等等，就是把这个通过这个 征召的方式啊，把这些诸侯国、啊、都约到这个山边上啊，来进行这个检验。结果呢，发现啊，不是大的入侵的一种状态啊，最后啊也葬送了这个他的这个王朝。伴随着每次大的这个征战的活动，都有一次检验。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一个农耕时代的这个刚刚开始啊，奴隶社会刚刚进入啊开始这个发展的时期的话，他的这个军队啊，不像今天啊都是这个正规化的军队。这个那时候就是拿起了武器就是军队啊，拿起了大刀长矛那就是军队，放下了武器，拿起锄头那就是开始耕作，就是农民啊，他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在每次这个出征之前的话，他都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结，然后要稍微要做一些检阅，一个呢也是提振士气啊，这个鼓舞这个斗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你还得看一看这些带的装备齐不齐啊，是不是带了应该带的这些作战的装具啊等等这些。所以他这个检阅就有这样两层意思都有啊，既有这个检视你的这个准备啊，出发前的这种战斗准备的状况，同时也有一个啊激昂斗志啊，凝结军心等等这样一些活这个内容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是非常长的。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阅兵啊，指的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建国以后啊，我们进行了十多次的阅兵啊，在每年的国庆节呢，这是在50年代的话，每年的国庆节我们都要举行这个阅兵。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应该说啊，到8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建国35周年的一次大阅兵啊，到99年啊50周年国庆和2009年60周年的国庆当中呢，我们都进行了这个阅兵。啊，这应该说啊，这也是成为啊展示中国军队的这个威武之师。啊，这个胜利之师等等这样一个正义之师等等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示台，啊，也成为新中国军队建设成就的一个综合的展示啊，这个得反映军队的精气神，反映军队的战斗力，也反映中国在武器装备、在国防科技等等诸多领域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成就啊，同时呢，也对凝聚啊全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凝聚力来说的话。啊，都是大有帮助的。所以这些阅兵活动啊，也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的重视。 您说到这儿啊，原来咱们国家呀，在远古的时期呢，就已经是有这个阅兵的传统了。当时阅兵呢，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就是检视你的武器装备是不是到手，是不是合格，是不是齐全这样一个作用。您说到这一点呢，我就记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在学过一个《木兰辞》，其中有一句呢就讲啊，这花木兰替父从军，东市买什么西市买什么。那个时候部队在上战场之前，所有的士兵的装备都是自个儿得去准备的，国家是不管这些事儿的。 到后来慢慢的就是武器这一块开始准备了，在那之前的话，应该说啊，还是处在一个 自助的状态， 自助状态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阅兵的必要性就是在于看看你这东西带齐全了没，你要缺点什么东西你得补齐了，咱们才能上战场。但是现在的阅兵呢，像您说的一样，更重要的是提振士气的一个作用，是凝结民族凝聚力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呢，现在和当年已经是完全不同了。您一开始呢讲到啊，就是关于东方世界的阅兵的这个传统呢，基本上是沿袭于在1941年的时候，莫斯科被这个纳粹德军进攻的状况下，兵临城下，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场阅兵。这个阅兵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的有名。今天呢，咱们也是说到了阅兵的事情，您能不能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应该说啊，这个41年的6月22号，这个德国发动了巴布罗萨计划之后啊，开始了对这个苏联的这个入侵，而且在初期的时候进展非常顺利。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的话有多个原因，就是首先呢是过去前苏联对这个德国是有防范的，但是在德国侵占了波兰之后的话，在39年侵占波兰，揭开了二次大战的这个战线的这个战火之后的话，应该说啊，刚开始是德国和苏联瓜分了波兰，苏联占领了波兰的东部地区，这样的话，他就把他的防线往前推了。但是呢，在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呢，他并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这个防御阵地体系。也就是说，他传统防御体系在苏联境内，现在他的这个边境往前推了之后的话，中间形成了一段空白，原有的体系废弃了，在前沿的一线的跟德军接触的这个阵地呢，还没有修建起来，所以在德军的这个闪击战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突破之下的话，苏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德军呢采取了闪击战的战法的是大范围的机动，这个 多个兵力集群在多个方向快速的机动和快速的突入，这样的话就包抄了这个一线的这个苏军。 嗯 啊，所以这个在战争初期进展非常顺利，那么一直打到莫斯科交沉下了，离了莫斯科也就是几十公里的啊这样的一个距离。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苏联还是决定了要进行这个十月七号的革命日的阅兵啊，来促进这个军队士气的提高，来加强这个抵御德国入侵的这样一种决心和意志啊。所以这个红场阅兵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不仅仅是一个部队作战部队的这种出战前出征前的这种检验，临场的检验，更主要的是提振士气。因为在德军啊压到了莫斯科郊外啊二十多公里，将近啊五十里地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火炮的话，基本上可以打到莫斯科城边上了。 嗯 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还主行阅兵的话，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大量的部队集结啊，部队在这个集结状态是没有这个对空的这种防御能力的啊，所以这个为了保证莫斯科阅兵的需要的话，一方面呢是加强了整个莫斯科的这个城市的防空啊。包括大量的使用这个拦阻气球啊，也就是在地面上系的，就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有时候做广告的这个高空飘的这个气球，这样 这个能有什么用 啊？这个可以拦阻飞机啊，因为飞机大量的这个拦阻气球的话，可以在空中影响飞机的飞行啊，因为当时飞机的高度啊等等速度啊都是很有限的。 嗯， 应该说啊，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的话，苏联啊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备啊，来组织这样一个阅兵，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一种抵抗的意志啊，所以是某种程度来说的话，这也体现了这个阅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啊，就是在体现这种战斗意志方面，它还是很有作用的啊。当然，延续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俄罗斯呢还在不断的强化这样的一种展示的机会。 嗯 啊，尤其我们知道这两年啊，2014年、2015年这两次的这个啊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的话，俄罗斯还是啊充分的来展示它的实力的。因为这两年的话啊，在乌克兰危机这个激化之后的话，俄罗斯实际上是更多的在展示自己的这种实力。 嗯 啊，西方也称为它是在展示肌肉。 嗯 啊，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俄罗斯的一种啊态度，一种立场。 就说到这儿啊，还想再向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啊，咱们这个阅兵当中很多方队的一些陈列，据说就跟当年在原苏联阅兵的时候，上这个战场分了很多不同的方队，都是从那个时候沿袭下来的，是这样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军队的构成呢，跟当时的军队的构成应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为当时你比如陆军的话，它主要的这个作战兵力的话是以坦克为主的这个啊坦克啊集群，还有一个呢就是步兵方队。那么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啊就陆上作战来说的话，不仅仅有地面的啊，还有这个空中的这个啊，比如说空军的啊战斗机，多功战斗机可以参与到对地面目标的突击，然后还有这个陆军航空兵的这个直升机啊，包括运输直升机啊、武装直升机啊等等，这些它也构成了一个空地的立体突击的这种力量。此外呢，还有远程的打击力量啊，比如说像啊战术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等等，这些武器都可以构成啊。另外一个，从现在的这个武器射程，你比如火炮的射程来说的话，比当时也是大大提高了。 嗯 啊，现在你像这个伴随着坦克机械化部队作战的话，也就是说部队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情况之下的话，这种自行式的火炮也是越来越多。而在1941年的这个11月7号的红场阅兵当中呢，我们看到啊自行火炮呢那时候还是刚刚出现啊，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作战能力那个阶段啊，所以说跟当日相比的话，应该说在武器装备上有很多啊实质性的改进啊，这个也是历次阅兵当中，国内外历次阅兵当中的话一个重要的亮点。因为通过阅兵来展示军队的整体的建设风貌啊，包括了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展示。 嗯，哎，您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一个矛盾的地方。这个所谓的矛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自己的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它实际上应该是保密的，但是在阅兵的时候呢，又想让大家看到自己在军事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这事儿该如何平衡啊？ 我觉得这个也不矛盾啊，因为这个武器装备啊，这个从外形上来看呢，这个可能有些武器装备也有个外形的保密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5月9号的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阅兵当中的话啊，他的这个T-14阿巴塔坦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遮遮掩掩的啊，因为这个坦克呢啊刚刚问世啊，刚刚开始列入装备的这样一个序列啊，它还有很多的外形方面有很多的不愿意让人看到的地方。 嗯 啊，所以这个也有一个方面。 但是呢，应该说啊，大多数的武器装备的话，你从外形上，仅仅从外形上看的话，啊，能够看一个大概。但是核心的秘在哪呢？核心的是在它的这个啊内部的构造、作战使用的机理，还有这个啊频率啊，比如说现在的大多数武器装备啊，都有一个电子设备的这个电磁波的应用的问题。 嗯。 啊，它的工作频率啊、工作方式啊等等这些啊，核心的秘密一定要保住。那么从外形上来看的话，很多还是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的。啊，这个也是需要处理好这样一个保密与展示的这样一个啊关系的问题啊。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应该说还是可以让大家更可能多的来了解啊。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阅兵当中，像大家看到这个9月3号这个胜利阅兵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我们建设的成就，来提振我们的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等等。 嗯，您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刚才以上时间讲的是原苏联阅兵的一些故事，以及呢咱们国家呢阅兵当中的一些内容的设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呢放到西方国家，来看一看西方的一些国家，包括欧洲一些传统的军事强国，他们在阅兵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传统。这说到西方的国家，不得不提一个大国，这就是美国。美国的军力，包括呢它的这些军事设施呢，在全球目前也是首屈一指，是最强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历史上好像没有说把所有的这些军事设备都拉出来溜一溜的传统。他们的阅兵基本上就是一个仪式，就更像是过节这样的一种形式，我理解的对吗，葛老师？ 你刚才说到美国这个，确实美国在对于这个大规模这个阅兵这一块啊，已经有几十年时间，大概有40多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了。 嗯， 啊，尤其是在这个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啊，越战的话，美国军队退出越南战场，撤出越南战场是1972年左右，他签了跟北约签了这个巴黎协议之后的话，他就退出了这个战争行动。但实际上美国人撤去越南是1975年啊，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他是完全撤出来。那么从越南战争应该说啊，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在美国的军事发展历史上，在美国的政治的这个分化上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所以的话应该说啊，从那时候到现在的话，美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阅兵，但是它也有相关的展示活动。 嗯， 那么美国军队的这个展示啊，它的重点在哪呢？在海空军这一块实力上面，还有个像航天这一块。 嗯， 啊，你比如说它每一次的发射活动啊，无论是在卡拉维拉角啊等等这些发射这个卫星也好，还是过去的这个航天飞机也好啊，这些发射活动呢，它都吸引大量的民众去现场的观看。 嗯， 啊，这个就是一次展示的活动啊，就是一种现场展示。还有呢，这个美国比较重视什么呢？海空军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活动。 嗯， 啊，它经常有空中的这个飞行表演，有这个海上的分列式的表演等等这些，这个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国内的听众啊，对这方面的关注的不是太多啊，因为它的这个活动量还是比较大的。 嗯， 尤其是它的这个海上的检阅活动和海空一体的检阅活动这一块更明显啊，因为呢，美国的海军呢，它是由海军，就是传统的这个水上的舰艇部队和潜艇啊，包括航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舰艇作战部队，还有呢，海军的航空兵，美军的海军航空兵呢，主要是航空母舰上搭载的这个这个 舰载机 啊，这个为主的。啊，此外呢，美国还有一个就是海上作战力量里面还包括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当然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是一个并列的两大军种了。 嗯， 但是他们经常会组织一些包括这个空中、水面甚至潜艇参与的这种综合的力量展示的活动。 嗯， 啊，它不叫阅兵了，但是它叫这个啊，通过一些仪式啊，比如海军节呀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重大的这个纪念日啊。啊，你比如像每年这个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啊，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都会在夏威夷方向组织一些相关的这种纪念活动啊，里面也不乏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检阅等等。 嗯， 啊，另外一个像美国这个海军的话，也经常在一些重大的演习活动当中组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这种啊海上的检阅啊，你比如说在每年的这个两年举行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啊，比如2014年，下一次是2016年，哎，也就是明年要举行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他在军演结束的时候一般都会组织这样一个关键仪式啊，就是舰艇啊，参与演习的舰艇在海上依次通过啊，来接受这种检阅，甚至进行公开的展示等等。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啊，作为美国军队来说的话，它的这种开放的程度啊，像这个公众开放的机会啊， 还是比较多的， 嗯 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它啊，所以它就可能这种集中展示的阅兵活动，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阅兵活动的话，相对来说啊，尤其是地面啊，就是美国陆军的话，参与这种大规模的阅兵活动的话，应该说很多年都没有过了啊，但是它海空军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也可以经常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那您这么一说，其实美国也是有阅兵，只不过呢，这个阅兵的形式不像是呢，像原苏联那么集中。 它更多的可能体现在海空的这个力量展示上面。 对，这个军舰也没办法拉到广场上来阅啊，要阅也得在海里边才能去阅。刚才说了一下美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老牌的强国，这就是英国。不久之前呢，我看到英国呢也有一个阅兵的一个新闻报道，这个新闻报道呢让大家读出来几分欢乐的意味。英国的阅兵呢更注重的是一种传统的皇家卫队的阅兵，其中的新闻就报道说，有一个士兵啊是因为戴着英国的那个又黑又高的那个帽子，天气太热了，直接在现场就昏倒了。他们的军纪也比较严明，就是你在阅兵的时候你只能站好自己的位置，出现任何的事你都不能管，所以呢周围的战士倒下了，大家也只能在那儿看着，没有人去扶他。记者就把这个场景记录下来了。英国的阅兵现在是不是还是遵循的是传统战争时期的那一套的方式再去阅兵呢？ 也不是说真的传统的，它是比较体现那个传统的这一块啊，就是像我们今年阅兵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走在前面这个啊，除了仪仗队这个方队之外的话，这个十个方队的话都是各有特色的，都是传承着历史的这个啊。历史的功绩的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战功的这些英雄部队， 嗯， 而且这些部队啊，这个十个方队前面呢，每个方队前面还有七面的这个战旗啊，这个也反映着历史的荣誉等等这些方面， 嗯， 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历史的体现啊。那个英国呢，它更多的是传承了什么呢啊？它昔日的辉煌，我们经常说的叫曾经的英国 啊， 它曾经创造过这种号称叫日不落帝国这样一种啊。这种历史的这个记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日不落帝国，就是当时英国啊是欧洲大陆边上的一个小岛啊，英伦三岛啊，但是英国靠着强大的海军的话，征服了世界上很多的殖民地啊。他的英国的国旗的话，一天到晚24小时在世界各地啊，这边太阳落山了，他国旗；但是那一边太阳又出来了，他又在这个啊，处在这个太阳这个日不落大英帝国的这个米字旗永不落的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英国人到今天还是十分怀念昔日这种啊荣耀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英国的衰落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它就已经彻底的衰落了。实际上在这之前，在19世纪的这个布尔战争开始的话啊，包括这个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啊征战这个阿富汗等等这些几场战争的话，实际上就削弱了英帝国啊。到二次大战之后的话，英国就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啊衰落的国家啊，一直到今天。但是我们说啊，这样英国的这个衰落的这样国家当中，他愈发对过去的荣耀啊惜念念不忘。他在阅兵活动当中展示的这些力量的话，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啊，比如说一些啊皇家禁卫军的这种禁卫团的这种啊，都是在历史上在英国当年侵略别国，在其他国家啊显在一种极弱极贫的状态之下。啊，英国这个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啊，他用枪炮去夺取他的殖民地，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确实有些部队作战是因为对手啊差距太大，与英国军队差距太大的话，他有一些所谓的荣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的话，实际上也是反映一种没落贵族的这样一种心态。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到英国的阅兵基本上还是以当年勇为主啊。其实纵观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阅兵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刚才讲到说英国的特色是以怀旧为主，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阅兵的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我们来说一个咱们的近邻，这就是印度。印度呢每年在阅兵的时候呢所展示出来的一些内容啊，就有一些中国网友会说，哎，这怎么反倒像是这个杂技团在表演。有一年呢，我在看到印度在阅兵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也去了，奥巴马看到这个面前的摩托车上各种各样的人叠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杂技的表演，还这个非常赞叹的竖起了大拇指。我们来说一说印度的阅兵，印度的阅兵真的是像很多网友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杂技团的表演吗？葛老师， 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个有印度的特色。应该说印度这个阅兵呢，既有东方的这个啊，这种展示的这种内容在里面，也融合了西方的一些特点 啊，也更多的融合了印度的元素。你刚才说的奥巴马伸大拇指，这个应该是今年1月26号印度的第66个共和国日的这个阅兵活动当中啊，美国总统奥巴马啊第一次亲临现场来进行观看，来显示美印之间的这种啊合作的这种啊期望啊，就是美国对这个加强美印合作的这种期望值很高。 嗯， 但是到了场之后一看的话啊，确实令他忍俊不住啊，应该说啊，他的这个印度的阅兵还是很有特点。你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啊，摩托车的杂技啊，啊，这种活动，这个我们可能经常在这个马戏团的这个表演当中能看到相关的这样一种状态。还有像他的这个有车走过去之后啊，这个喷着嘴里喷着火啊，这种的这个喷火表演啊，这种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这个阅兵式上啊。还有像这个骑着这个盛装打扮的骆驼啊等等这些。你比如说这个骆驼的话，这个啊，虽然现在看的好像哎。令人耳目一新，让人感到很诧异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历史上，确实骆驼曾经在这个军队的征战当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啊，就是骑着骆驼作战，骑着马作战，这个在历史上，过去在印度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啊，所以这个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色。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印度也每次把他的阅兵活动作为一个展示印度国力的一个军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尤其是在你比如说印度。经常在阅兵式上展示他的这种啊战略打击手段，或者是远程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啊，你比如说他的烈火系列弹道导弹呢，还有大地系列弹道导弹呢，也经常在这边展示。但是呢，我们也经常谈这个，为什么印度这个阅兵的话，他会加入很多自身的元素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的啊，一个种无奈，就是印度军队目前它的武器装备还是处在一种万国造的这种一种水平和状态啊，也就是它大多数的主战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啊。你比如说印度现在拿得出手的啊，苏-30战斗机啊等等这些啊，从这个俄罗斯引进的， 对 啊，它的这个运输机这一块啊 ，C-17 啊，美国引进的战略运输机 ，C-130 也是从美国引进的，就是它的大多数的武器系统啊，陆海空军的武器系统。啊，绝大部分都是引进的啊。那除了这种状态之下，你去展示的话啊，那么在印度的这个啊新德里的这种展示活动的阅兵活动的话，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个万国武器的这种啊免费的这个广告场啊。所以这个的话，就跟这个一般的展示的话，可能就有一个背道而驰的地方。所以我想的话啊，印度也是通过融入自己的这些民族特色的这种啊，比如摩托车的这个载人啊，叠罗汉这种方式啊，还有像那个喷火啊，骑骆驼这些种方式啊，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这种更吸引眼球，更容易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个，来冲淡大家在印度在阅兵活动当中他的武器装备大多是从引进的这种一种状态的一种啊，起到一个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的这样一种啊作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的某种程度，也是他的一种考虑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但是我觉得啊，综合来说的话，印度这种阅兵的话，还是有非常浓郁的这个印度自身的民族特色。 您要这么讲啊，这注意力转移的还是挺成功的。啊，我们现在 但是你刚才说的，你比如说刚才奥巴马除了看到这些这个印度特色的这种表演之外的话，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奥巴马坐在看台的时候啊，看到前面走的这个啊印度军队啊，大部分是俄式装备的情况之下的话，他的脸是紧绷的啊。但是他当他看到他的 C-17、C-130 运输机这种美式装备啊从空中飞过的时候，他还是喜笑颜开的，因为他看到什么呢？不光是看到了自身的武器在这个印度出现了，他也看到了印度这样一个处在不断投入大量的这个经费去引进外国装备情况之下的话，他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啊，就可以有钱可赚了。最后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也向您再提出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问题啊。说到阅兵，就讲到了朝鲜的阅兵。朝鲜每次在阅兵的时候，他的部队的方阵啊走过主席台呢，他这个正步走的方式叫俄式步伐，哎，和咱们见到呢，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方阵，甚至说原苏联的，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很多阅兵的这个方阵的那个正步的步伐有很多的区别。这个区别呢，是大家选用了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还是说这中间是一种文化的区别，还是说作战的需要呢？ 它还是一种阅兵场上的一种展示。这个阅兵的话，应该说啊，近代阅兵里面呢，这个大多数引用的是德式槽点，因为近代军队的建设里面呢，德国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俄罗斯人呢，就前苏联呢，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元素啊，形成了这个啊，你刚才讲的说的朝鲜这个俄部，实际上也是啊，跟俄罗斯是相近的。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戈尔 普遍比较高，东方人个儿稍矮一点，过去啊平均身高稍微矮一点，那么这个腿长的时候啊，你把这腿踢得很直，看得很顺畅，这个啊这种整体感很强啊，这个啊大家经常说的这个漂亮不漂亮，这个腿长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啊这个身材比例比较好看，这个腿又比较长，是吧？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朝鲜之后，朝鲜族的这个啊这个身高的话，平均身高也不是太高，所以在看到这种步伐的时候的话，就啊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优势的那方面没完全体现出来，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整体感啊。我们国家的阅兵在训练当中啊，这特别是徒步啊，或者是这个徒步方队啊，就是地面方队当中的这个徒步的这种方队的话，还是有我们自身特色，我们主要是以正步的形式来体现的啊。我们正步频率114到116步这样的啊，每步步伐75厘米啊提的这个脚面是绷平的啊，这个手臂摆臂是前后一条线啊，摆到正前方的这个手臂一条线啊，摆到后方的这个手臂侧面看也是一条线啊，所以这个上面啊脚尖绷的一条线等等，这些看着还是非常整齐的啊，所以我们是通过吸纳啊不同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形成我们自身的一些阅兵的风格，我想这也是啊每个国家需要关注的，一方面要形成自身的特色，第二个啊在吸纳这个世界先进文明先进的文化的同时的话啊先进科技的同时的话，更要注重自身的创新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也可以通过阅兵的话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了这些之外，我还想提醒大家去关注一个什么呢，就是法国在西方国家当中啊，法国的阅兵呢也有自身特色，法国阅兵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在哪呢，体现了一个联合国的这种风格， 这什么意思呢？ 啊，你比如法国这边有个法国的外籍军团，每次阅兵他都要展示。那么这个法国的外籍军团一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这种面孔全出来了，有黑人，有这个棕色人种，有白人，有黄人，什么都有。啊，它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国对这个外籍军团有个特殊的优惠的政策啊，你在这个外籍军团为他这个卖几年命的话。啊，就可以得到法国的永久的居留证啊，就是拿到法国的这个永久居留权等等这些，所以他会吸引了很多的人去啊。第二个呢，就是法国的在每年通过凯旋门的这个阅兵活动当中，他也有意识的邀请啊其他的国家啊，因为法国是在欧洲大陆上啊，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上有两个大的，一个是北约这样一个啊军事同盟组织，还有一个就是欧盟的这样一个，法国呢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也是整个欧盟啊，就是欧洲一体化建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啊，所以这两个特殊的角色的话，决定了法国在欧洲啊，它的这个其他国家纷纷的参与它这种阅兵活动，可能参选的人数不是太多，但是这种啊多国联合的这种特色非常鲜明啊，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是啊法国啊梦想继续维持自身的在欧洲乃至在世界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的这样一种梦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国的这种自由奔放的这种啊民族浪漫的这种民族特色啊，所以我想大家通过观察不同国家的阅兵的话，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啊整体的风貌，也能看到相关国家它的军队建设的一个整体水平啊，所以说啊这个阅兵呢啊，这种展示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重要窗口。 谢谢格力德先生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讲了讲有关阅兵背后的这些事情，以及呢不同国家东西方世界阅兵一些传统的区别在哪里。主持人玉龙呢在这儿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